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76集，淡定不了。啪嗒，秦主任手中拿着的笔掉了下去。邵天文的话刚说完，办公室中没有其他人说话，安静到连秦主任笔掉下去的声音都很清晰。前面两个秦家的人见识不广，可能不太理解，但云光财团 IT 总部经理放在之前，秦氏在往前发展十年都没有跟云光财团28层经理坐一起谈生意的资格。刚刚一个库克老师，办公室的秦家人就坐不住了。眼下来了一个无论是工作经历还是头上的头衔都比库克老师还要高的邵天文。秦家这行人风风雨雨经历了这么多年，最近一段时间更是一波三折，心性都算是坚定了。此刻从上到下每个人都处于懵逼状态，淡定不了啊。邵天文介绍完自己，就没有听到秦主任他们询问的声音，不由抬了抬头，问道： 几位领导，你们有什么需要问我的吗？ 他寻思着自己面试的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对，毕竟他从来没有面试过。他少年成名，前面两个公司他都是被人挖过去的，后面是他同陆之行认识，直接进了云光财团核心，对面试确实是不太了解。听到邵天文的声音，秦主任率先反应了过来，他一只手还放在简历上，他连忙站起来，瞬间有些飘了。 啊，邵先生，您确定是来我们秦氏面试吗？我们是京城秦家。 以邵天文在 IT 上的成就，绝对担得起秦主任一个宁字。 京城秦家是有一位秦汉秋先生吧？ 邵天文十分有礼貌地回道。莫名被 Q， 秦汉秋也连忙开口。 啊，正是我。 那就没错。 邵天文点点头，十分的好说话。 我对工资什么的完全没有要求啊，遵从公司的安排。就职意向是部门经理，合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我可以现在就签。签个十年八年没问题。 还要主动签这种不平等合约？这种合同公司都是早准备好的，一开始是为了给面试者看看秦氏的合约内容，谁知道现场就能用上。看着邵天文十分干脆利落地签了合约，办公室内的一行人已经彻底麻木了。 邵先生，我送您出去。 库克老师跟秦汉秋熟，秦汉秋对他要稍微随意一点，但邵天文不一样啊。这种全世界 IT 集团都想要挖的大佬都来了自己公司，秦汉秋秦主任这行人怎么可能会拿架子？十分恭敬有礼貌，又有点飘忽的起身送邵天文出去。秦氏的面试场地很中规中矩，外面就是一个宽敞的长廊，还有休息室，为了照顾面试者还放了一排凳子，面试者是按照抽到号码排上的。秦汉秋先一步伸手亲自开门，让邵天文出去，秦主任等人紧跟在他的后面。 邵先生，您要不要跟工作人员先看看工作环境？ 秦汉秋对 IT 不太了解，是秦主任在同邵天文聊天，一行人往外走。秦主任一边说着一边抬头，一抬头就看到了坐在左边第一个位置上的陆之行，他正拍了拍袖子站起来。 你们出来了。 陆之行一张脸一如既往的没有什么表情，甚至有点郁色。 环境。 看着陆之行的脸，秦主任彻底说不下去话了。这陆之行不会也是来面试的吧？ 你们不用送我了。 邵天文朝秦汉秋等人抬了抬手。 陆先生是下一个面试者，后面还有好几个。 秦汉秋终于反应过来了，他看向陆之行。 表弟啊，你这是…… 既然你出来，我也就不跟你走这个形式了。 陆之行侧了侧身，指了指身后剩余的六个人。 我们都是跳槽来的，你们看看能要吗？要的话就进去签合约。 秦汉秋脑子跳得快，陆之行一说完，他直接开口，有些语无伦次的。 要怎么不要？来，你们先进来啊！ 他侧身让路，让陆之行等人全都进去。陆之行这边有七个人，加上邵天文、库克，一共九人。秦汉秋带着他们签约。秦氏的几个负责人就跟在秦主任身后，面面相觑。陆之行一直都跟阿海、秦主任沟通，几个负责人也不是京城太高层的人，并不认识他。秦汉秋也从来没有在秦家公开说过他跟陆之行的关系，只看着那一行人的背影，低声询问秦主任，带着一些好奇。 秦主任，他们是谁呀？ 秦主任没有说话，又看着前面那几个背影好半晌，才收回目光。 这是他们的简历，你们自己看。 秦主任伸手，把秦汉秋放在桌子上的一叠简历递过去。秦氏剩余的几个负责人凑到另一边，翻了翻简历。卢锡恩 ，M 州国防部门系统嵌入式工程师，任职六年；云光财团核心技术软件工程师，任职三年；贾轩 ，True 集团首席工程师，任职七年；云光财团次席工程师，任职四年；陆之行，云光财团 IT 部首席工程师。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